小明你好。 老师好。 你们好。 你好。 你好，我叫小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 Mike。 小明你姓什么？ 我姓王。 哦，王小明。叔叔阿姨你们好。 麦克你多大了？ 阿姨我16岁。小明你呢？ 我也16岁。